阳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熏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说相声，全国各地的相声老前辈、相声名家不同的名作为您集中奉上。相声是形成在北京，发祥在天津，然后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全国是生根发芽，演员们传艺刻图，流传有序，不断创新，开花结果，各地的相声交流也十分的频繁。那么今天我们到天津看一看，天津是相声是曲艺的一方重镇呢。现在您到天津去，每天都还有不同的小园子剧场，有相声，有古曲啊，有各式各样的曲艺演出，这是曲艺之乡啊。尤其是近些年来，相声小剧场在北京天津是特别的红火。先请您听一段相声偷论，由童守本、汪恩禄合作表演。 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 一场接一场的来， 是 这回把您更换上来了， 是 认识您， 认识我居多， 老演员呢， 不敢当， 姓汪，叫汪恩禄， 就是我 啊。演员年岁大了，证明经验丰富， 我不敢当， 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情多，学问也大， 什么学问？ 眼力也好啊，各行各业的打这一站，这一过，你就能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这点您说对了，八九不离十。 那这么着吧， 啊， 借您的慧眼， 哦， 看看我， 啊， 鄙人， 哦， 往这一站， 干嘛？ 穿衣打扮、言谈话语、举止端方，我这风度、这抬土、这气质， 啊， 像在哪个部门做点阔事儿？ 哦吼，看您这穿装打扮， 嗯， 举止端方、 啊， 言谈话语，这个气质、这谈吐，我可不是捧您。 别奉承， 您好比咱天津特大超市里边俩字儿， 老总 小丑， 这讨厌 啊， 可气，大胆， 不， 缺德耐刀。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 哦，不配合 啊！ 说我小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的名誉。 哦， 这我是小偷吗？ 不是吗？ 我好几年没偷了， 还行， 让您气糊涂了就。不对 哦，您是 小偷 啊， 小偷看得出来， 还看得出来， 跟正常人不一样 哦。 小偷看哪儿？我告诉你，你也看得，各位也看得出来 啊。您说 俩眼 哦， 什么时候多呀？ 啊， 公交车上下班的时候， 哦，高峰， 哎，那阵人也多，小偷也多 哦。 咱们很正常，有座跟那坐着， 是 没座揽着那扶手，眼光很自然。 哎， 他不然。 他 那俩眼看您各位的眼神 哦， 瞧您哪位注意他了？ 呵， 这里头有没有变音儿？ 哦， 有没有点子？ 你看， 如果都没有， 哦， 他开始观察左右， 哦， 他要作案了。 是啊， 我给您学学 啊，您学学。 这俩眼那扶手， 小偷的眼神啊， 嗯， 这俩眼够贼呀， 都没有。 哦， 开始观察左右。 哎， 先看右边这位。 哦， 兜里有多少钱？ 嚯， 一看这位兜里 多少钱？ 2毛2。 嗨， 不值得下手， 没劲。 转过来再看左边这个 啊，转， 愣转 啊， 我怕引起人注意。 那怎么？ 假装咳嗽，哦、过渡一下。 呵。 倒个姿势来了。 哦，是。 再看左边这位 啊， 左边这位兜里 啊， 2张红的，1张绿的。 哎， 左边这位250。 哎，我呀，我250。 左边这位兜里头有250块钱。 是。 哎，上面假装若无其事，底下他东西作案。 是。 所以咱们善良的人呢， 嗯， 有时候不注意， 对， 随时提高警惕。 哎， 我们说这段叫偷论 啊， 一定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 那是。 您要问我小偷哪儿多，我说不清。 哦， 我只能告诉您哪儿都多。 对， 随时提高警惕。 那没错， 没错。 哎， 你看我上台了吗？ 怎么样？ 我把值钱的东西 啊 都搁到这半边。 哎， 提高 防着我呀。提高警惕的防我， 不是 啊！ 现在的小偷 啊， 说实在，那不叫偷 哦， 那叫抢， 抢。 对 哦， 那报纸上、电视剧里演，头里有一个偷的作案的，后头有两个人，那手搁在兜里头， 哦、 那好意思，那是家伙 哦。 如果谁管，你都没有好下场。所以那个不叫偷， 是 那叫抢，真正偷的 啊， 那得讲究能耐。 哎呦哦， 过去 是 解放前 啊， 那真有好偷手啊。 高手 有师傅有徒弟 啊， 有传承的。 是啊， 哎 啊， 我你讲一段事儿 啊，您说 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南市， 哦， 燕乐生平，就是燕乐茶馆。前几天我们跟那演出了 啊， 丢东西这人是谁呀？ 啊 上岁数了，我一提都知道。 谁呀、啊？ 这人叫张八， 哦， 南市的杂八弟，曾兴德烫面角 啊， 那饭馆那儿的经理， 哦，是掌柜的。 他家住在哪儿？住在菜桥子。 嗯， 他有一习惯， 哦， 天天吃完了晌午饭呢，躺那睡一觉，这觉不大， 哦， 也许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睡醒了以后，坐他那包浴车，由打菜桥子出来，走这个顺义大街石锦斋那拐弯，再往这边一拐，到燕乐那儿听杂耍。 哦，对， 楼上呢给他留着包厢，留着座，天天老板在门口那等着。哎，那天他到那儿了， 嗯， 老板等着了。哟，导演，您来了 啊！ 您今儿来的比昨天早 啊， 可不是吗？ 哦， 今天说话睡不着了。翻过来覆过去，我一看不行，我早出来吧。出来我就看表，比昨天这说着话 啊， 拿手摸兜掏怀表。他那怀表啊是金壳的，打3套黄。当然要卖，显示显示。这一掏，嗯，表没了。 哟， 张八知道 啊， 刚才出来还看了，现在准是叫人偷去了。 是 他懂啊， 是是， 张八明白，他咋不地啊？ 嗯， 哦，行啊，偷我。这叫太岁头上动土。 嗯， 行，我找怎么偷。 啊，这里还有头。 哎，过去小偷有小偷的规矩。 哦， 南市这片单另有一个头。 哦， 偷完东西3天不许动。 干嘛？ 如果有内行的人呢，家里有官面有势力的来找来了，原物奉还。 呵， 3天没人找，拆包分赃。 哦， 张八明白这个。 是是， 我找怎么偷。 嗯， 叫手底人去。 哎， 把他们王老大给我找来。 哎， 我得问问他，八爷在这。啊， 王老大怎么回事？ 怎么了？怎么了？ 怎么跟我同姓？ 不是你， 我、哦、是是。 你这岁数，解放前你才多大 啊？我没赶上、啊。 不是你。 哎，对了， 是你大爷。 我大爷， 原来在南市呢当领导。 我操，还领导还是？ 先把王老大给我找来。 嗯， 王老大不敢惹。 嗯， 哟，八爷，听说您找我啊？我找你。 嗯， 八爷在了。在你这片土，怀表丢了，你看怎么办吧？ 哎， 八爷，你别着急啊。 嗯、 这么着，您容我半个小时，我给您答复。 呵， 真不含糊，半个小时回来了。 嗯， 八爷，实在对不起，南方刚入伙，一弟兄不认识您，在您身上下手了。 你看， 对不起。这么着，晚饭以后。冤物奉还，永远得我白玉桌，算我赔礼，算我管教不严，怎么样？ 行啊， 别介 啊， 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啊， 我得见见本人呢。这么着，明天还这时候 叫他本人给我送来，我得认识认识他。 嗯， 王老大不敢惹， 就是， 就引呢，就这么办。 嗯， 走了。第二天还这样 啊， 吃完饭家里睡一觉 啊， 坐着包月车出来，顺义大街石锦斋的拐弯，刚一拐弯 啊， 前边对面也来了一辆包月车。 哦哦， 冬天嘛， 是 这位派头十足 哦， 呢子礼帽，呢子大衣。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 嗯， 叼着大雪茄， 哎呦， 两辆车一交错， 嗯， 这位一口痰，噗，怎么这么寸 啊？ 正脆的张八皮暖靴靴子尖上， 哎呦， 张八咋不地能吃这个？ 就说是 哟，兄弟，这怎么回事？哟，对不起，二爷，实在对不起。啪，脚点车玻璃下来，对不起您了，我给您擦。 哦、 一掏手绢，雪白， 嗯、 生丝的手绢， 讲究， 给把痰擦清楚了。这个咋不地讲究这个？ 是， 领着面过去，完了，兄弟，没事了，走你的。 嘿， 这位上车走了。 嗯， 张八再一拐弯，到燕乐这了。 是， 汪老大在门口等着了。 就我那大爷， 对，呀，老爷，您来了啊，来了。今儿不说那兄弟给我送表来吗？我得见见本人嘛。 是 啊，表给您送到了， 嗯、 人您也见着了。多赞啊！刚才给您擦痰的时候，拿橡皮膏给您粘到皮暖靴上了。 呵， 张八低头一看，好， 嗯， 罢了，我服了。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哼， 今天晚上永远得我摆三桌。啊把我偷没了， 啊！ 这不山药豆子吗？ 是有点毛病。 这叫什么呢？ 啊、 说明一个问题 啊：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是这话。 这属于大偷 哦， 还有小偷了。 小偷偷什么？ 小偷小摸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啊： 有舍粥的，还有偷马勺的了。 偷马勺？ 马勺铜的，偷完也能卖一块多钱。 哎， 还有偷帽子的， 偷 皮鞋的，这都属于小偷。 偷帽子在澡堂子里偷去， 那叫能耐 啊！ 在你脑袋上戴着，给你偷走。 嚯，戴着偷走？ 他得研究啊！ 啊， 哎，得事先有准备工作啊！ 哦，是 有道具，来一个小细带 啊， 细绳，由这儿勒下来，这儿系一个扣，把这套摘下来搁兜里戴着。 嗯， 马路上找目标去。 是， 过去娱乐场所没这么多。 哎。 过去就是那个卖大力丸的耍猴的里三层外三层， 哎， 他在后头看， 嗯， 一看那帽子， 啊、 嗯，行，像水塔的， 值钱， 想偷这个， 嗯， 先把那绳套拿出来， 啊， 先套上，哦、然后打后头慢慢溜过去，估摸着手能够得着了， 啊、嗯、 还得等接个眼儿， 等什么接个眼儿？ 你全神贯注正看里边的时候， 啊、 嗯，他打后头，这速度要快啊， 啊、 嗯。 嗯 帽子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啊！ 难得是偷完帽子他不跑， 呵， 还假装疯魔往里看 啊！ 头里这个帽子丢了能不找吗？ 就说是 回头找 啊！ 一看这帽子眼熟， 嗯， 人不像。第二反应，小偷偷完帽子他得跑， 对， 往远处看 啊，有吗？ 没有啊！ 你看， 回头再看这帽子眼熟，要说话还没张嘴 啊， 小偷先说话， 他先说， 怎么样？帽子丢了吧？这块有偷帽子的。 哦， 前些天我就丢了一顶，今儿我这顶丢不了了。 怎么了？ 你没看吗？ 啊， 我这拿蛇拴着了。 拴着。哎， 其实这个蛇跟那帽子这两码事儿。 哎， 这是偷帽子的。 偷帽子。 还有偷皮鞋的。 偷皮鞋怎么偷啊？ 在你脚底下穿着，给你偷走。 你这神话。穿着呢，曹总 啊，干什么研究什么 啊？ 他得研究， 怎么研究？ 找好地形。过去买一双皮鞋 啊， 也得20多块钱了。 是， 找好地形，细长条的小胡同， 嗯， 两边房子不算太高， 哦， 这穿皮鞋走到胡同当中， 哦， 他打后头悄悄追上来， 是 一伸手把帽子抓下来， 嗯， 扔房上去了，上房子， 嗯。 头里走着走着，帽子叫人抓走了，哦、能不回头吗？ 就是， 一回头他赶紧道歉， 怎么说？ 哎呦，二爷，呵，实在对不起，您在后影看，哎，跟我们八兄弟大哥一个模样，昨儿他给我来手，都帽子扔房上去了，弄得够笨多着点儿，哎。我这样子给他了，你看这看错人了，实在对不起，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个猪家借猪肝够下来。 嗯， 您看这块还没猪家，您别着急，这么着行不行？您蹲下，我踩您肩膀，我给您够下来。 这边干嘛？ 能干吗？ 就是 啊，你扔我帽子，你还踩我肩膀 啊？ 你蹲下，我踩您。 哎 哎，是让我惹祸，您来吧。 他这位不客气， 嗯， 大皮鞋上去了，哎呦呦，二爷商量商量，我这肩膀长疖子，好，您这皮鞋还有钉子，我求您，您把鞋脱了行吗？ 哦， 遇见您倒了鞋没了，我这还有急事儿了，等会儿， 嗯， 鞋脱下来了， 嗯， 上去了， 嗯， 他不一气儿就把身长起来 啊， 慢慢的探道， 哦 哟，二爷。好家伙，您得有170多斤啊！我怕把您被摔好的，我不行，我拖不住。我二爷，我给您商量商量，您俩胳膊跨住房檐，我缓一会儿行吗？我求您。 哦， 遇见您这真麻烦，等会儿往上来点。哎，跨住了，行，我跨住了，你就歇一会儿啊。 哦， 哎，您可千万跨住了啊！ 哦， 千万跨住了。 哦， 回见了。这位待会儿跨累了，弄不好还得摔一下。 你看看， 这是偷皮鞋的。 偷皮鞋， 还有比这本事大的？ 那是干什么的？ 偷你东西，你看着，你让他把东西拿走。 您这说越说越以演绎，您这是没这么回事的。 我告诉你， 他是让他拿走。 偷什么的 啊？啊， 偷布的。 偷布。 过去西马路一拉溜啊，有这么十几家小布店 啊。对， 小布铺多大呢？ 啊， 宽窄是一间门脸这么宽 啊。 进深长短是两间屋子这么大小。 是是。 哎，什么时候偷啊？ 啊， 三伏天晒车板儿，外头太阳底下得40-50度的温度。 哎呦呦， 下午2点来钟。 哼， 那阵没有顾客买东西， 正热呢。 掌柜都不出来 哦， 在家里睡觉。看着门市的是谁呀？ 啊， 一个写账先生 啊， 还有一个刚来的学徒的小伙计， 是 也就10几岁 啊， 没有顾客他就犯困。 对， 先生在柜台那打盹儿， 嗯，困了， 实在忍不住了， 嗯， 趴那儿，他着了， 睡了。 那小学徒的他不敢睡啊， 哦哦， 太有主意， 什么 趴那儿趴不了， 嗯， 他俩手拄着柜台低脑袋。他也着了，俩人都着了。小偷这阵儿进来， 嗯， 那个布局是什么呢？ 嗯， 前边一溜柜台， 对， 后边是架眼儿， 哎， 上下两层， 没错， 那个布都立着在那马放着， 哎，对对， 哎，他这都练出来了 啊， 嗯，一探身子，一伸胳膊，这三个手指头一掐， 啊， 嗯，准是2匹大5伏， 10斤白， 啪的布拿下来， 嗯， 俩人都没醒，这阵儿你不走就完了吗？ 赶紧跑， 那不叫能耐。 干嘛？ 得把你们叫醒了，看着走。 嚯！ 哎，拿那布啊， 嗯， 使劲往柜台上一摔， 嗯， 啊，叭！ 嚯！ 一响，俩人都醒了。 那是。 哎，怎么回事？二位，别嚷！ 嗯， 我是小偷，打那边偷俩布，实在不好拿呀，算便宜点，卖给您怎么样？不行不行，这小货扛走！哎，扛走了。 扛走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都是五花八门。 书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童守本、汪恩禄二位合说的相声《偷论》，您从这个相声当中的语言就能够听得出浓厚的天津风味。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酒令》，这是一个传统作品了。表演者是三位名家：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这段实况录音呢，是第12届金门曲会当中的实况。这个段子表演还颇有创新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酒令。 谢谢大家。我们呢，为了这个观众朋友啊听得清楚，我们音响师很辛苦， 对 啊，把话筒调顺了啊。 嗯， 这么着吧，我们用掌声感谢咱们舞美师傅支持我们的活动啊。 谢谢， 谢谢您。 啊，今天呢是金门曲会第12届， 对， 作为我们曲艺演员， 嗯， 心里都非常的高兴。 是是是， 这是可喜可贺的日子。 对， 我提议咱们喝点酒怎么样？ 喝点， 喝点酒。 魏老师了解我 啊， 我就喜欢喝一口。 成， 说实在的，我们企业发展建设，那是我们天津市政府20年大事之一呀、啊。 没错， 应该喝点， 喝点， 喝点。 可是喝点酒，我还出个主意。 还什么主意？ 咱为了喝酒喝得高兴， 嗯， 咱们行个酒令行不行？啊。 您真是我的知己， 你瞧瞧，你瞧， 要划拳行令 啊！ 我是最喜欢划拳行令， 是吧？ 尤其咱们天津拳， 嗯， 划起来热闹， 是吗？ 哎，三里三里俩，好吗？六，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对不对？ 行行行行，你说的都是老酒令，我提议咱们说回新酒令。 什么新酒令？ 就是把酒一端起来， 嗯。 你提问题，我提问题，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所提的问题都要围绕着天津市的历史文化建设和发展。如果说谁要答不上来，就为输，喝酒，行吗？ 不是， 啊、 他 怎么着？ 他是这么回事儿，魏老师。 嗯， 他您提出这新酒令， 嗯， 要谈谈咱天津的变化 啊， 这个提议非常好， 好吧， 我高兴。 嗯， 不过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大家都知道，我离开天津多年了 啊， 说实在，对咱们天津变化，都心里没底。 没关系 啊， 我给你出个主意 啊， 你找一帮忙的， 找谁帮忙啊？ 李伯祥啊。 李老师， 他是天津长大的，天津叽里嘎啦的事儿他没有不知道的。 嗯， 哪煎饼果子摊的好，哪老豆给的多，甚至买鸡蛋哪有双黄的，他都了解。 哦，李老师就这么会过日子， 怎么样？ 哦， 怎么样？ 是您这么一说，我明白。 啊， 李老师那就构成一个专家水平了。 那当然了。 哎呦，魏老师，李老师这么大学问， 啊， 我把他请上来， 嗯， 我们两个人算一波，跟您这儿搞这个，不大公平。 不大，你这人还挺爱说直理的。没关系，大家一高兴一乐，我们是玩嘛。 哦，就为了娱乐娱乐， 一玩一高兴，钱都 那就不好意思了。 没关系，没关系。 李老师，李老师，哎，李老师， 来来来 来。哦，李老师， 李老师， 来来来来。 没有啊， 李老师 挺好啊， 还挺好。 总没见。 哎， 哪儿吃？ 哪儿吃？不是那个哪儿吃先不忙。 我先把眼镜搁下来 啊， 别动啊。 哦哦哦，怎么着？那宝贝儿。您这怎么回事？您这 我叫您 爱开玩笑。李老师，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把您请上来啊，是您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方才魏老师说了， 魏老师 今天是京门曲会开幕式， 好， 提议要喝点酒。 对， 当然我高兴啊。 嗯， 可是他又提出来的酒席宴前要划拳行令， 跟划呀？ 不不不，他这个酒令叫新酒令。 那你得问清楚了，什么叫新酒令？ 所谓新酒令啊，就是我们两个人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互相出题 哦， 所答的问题都围绕着我们天津的建设发展， 好， 历史文化。 对， 在这方面我年轻，说实在的，心里没根， 谦虚， 所以请您上来，能给我帮个忙吗？ 你叫我帮忙 行吗？ 当参谋 啊， 当顾问 啊， 裴远 啊。 你算找对人了。 是啊， 我李伯祥在天津好几十年， 嗯嗯， 人家送我一外号叫天津通。 嚯， 天津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知道。 哦， 你说是现在的天津，过去的天津， 嗯， 过去的老天津卫有这么几句话。 嗯， 提起咱们天津卫， 嗯， 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南门外的海光寺，北门外的北的关，西门外的叫军场，东门外的是盐滩，鼓楼修的正中间，黄牌电车上海关。你说天津的政治、经济、就教育、文化各个方面等等等等，没有我不知道。天津有多少万人口，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老的，多少少，多少老头，多少小孩，多少长胡子，多少没胡子的。天津的赵家胡同在什么地方，刘家的胡同在什么位置，跟你这么说，裴阳同志， 啊， 赵家胡同的耗子比刘家胡同的耗子多几根胡子，我都知道。哎呀， 这段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三位合作表演的酒令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下半段继续收听空中笑林为您奉上的相声名家名作。这段酒令有什么创新之处呢？下半段呢，您再细细的欣赏。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有所回升，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夜间天气转阴，由于水汽条件依然较差，不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天气。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风力不大，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空中云量增多，转为多云天气，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人们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说相声，今天我们到天津去看一看。上半段呢，我们请您欣赏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三位合说的酒令，刚刚开了个头。这段录音呢，可以说是传统段子的旧瓶装新酒，您往下听。传统的表演路数，传统的技巧，但是内容呢，镶嵌了不少当时天津建设的成就，让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在娱乐当中知道了不少天津建设方面取得的一些工作成绩。三位艺术家驾驭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相声段子，我们经常听，经常能够看得到的，他们三位演来还是那么的有趣味，那么的有神韵，在台上啊神完气足。好，我们还是请您继续欣赏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合说的酒令，这是2003年10月的录音。 提起咱们天津卫，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南门外的海光寺，北门外的北的关，西门外的叫军场，东门外的是盐滩，鼓楼修的正中间，黄牌电车上海关。你说天津的政治、经济、就教育、文化各个方面等等等等，没有我不知道。天津有多少万人口，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老的，多少少，多少老头，多少小孩，多少长胡子，多少没胡子的。天津的赵家胡同在什么地方，刘家的胡同在什么位置，跟你这么说，裴阳同志，赵家胡同的耗子比刘家胡同的耗子多几根胡子我都知道。 哎呀太好了，您学问真大， 就这么大本事。 魏老师， 哎，先等会儿啊，不是他要跟咱俩比划吗？ 是啊， 他要倒霉。 怎么？ 他一个人是死的，咱俩人是活的。 对， 记住了兄弟，他一个人 啊 闹不过咱俩人。 行了，这么说您同意给我帮忙了？ 就是啊， 这我心里可就有底了。 那当然。 魏老师 怎么样？ 您这主意出得真好。您请李老师给我帮忙 啊？行， 那您算找倒霉了。 哦， 你听李老师多少学问 啊？ 就刚才那个噜噜噜噜噜，就这意思。对啊，说实在的，人学问太大了。人同意给我帮忙，咱就开始搞这游戏吧。 好， 欢迎帮忙 啊。 那咱们谁先提问题？ 喂，他说啥？ 他问谁先提问题？ 老弟 啊， 叫他先问。 为什么？ 可你怎么不聪明啊？ 啊， 叫他先问，明着是给他来个便宜 啊， 叫他先说先问，实际上是咱们占他个小便宜。告诉你个保密的，他只要一先提出来，咱这个样子不就出来了吗？咱就照猫画虎，照着葫芦画瓢，顺杆爬又省事儿。我告诉你，这可是秘密的事情，你可不许说出去啊！不许说出去啊！ 要我怎么请您帮忙啊？ 大学问， 姜是老的辣， 沟通板长， 了不得， 了不得。 魏老师啊， 哎，怎么样？ 我们研究好了， 哦， 要给你点。 小便宜。 哦，什么小便宜？ 让您先问。嗯，您知道为什么让您先问吗？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您要一问，就等于给我们做出样子来了。哦，我们然后照葫芦画瓢，照猫画虎，这是、我怎么全说出来了？我这嘴快， 你怎么这么笨呢？ 反正你不管我们怎么研究的啊，咱们就开始游戏吧。 开始游戏了， 怎么样？ 那就是我先提问题啊，上酒。 哦，还带着酒呢，酒。 二锅头啊，是什么？ 不是，这就是酒啊！ 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这 现在这酒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是一吨就流。 李老师啊。他说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啊。嗯，那问问他这种酒怎么个喝法啊？ 啊，对呀、这样的酒我们怎么喝法呢？ 拿脑袋喝呀。 哦，他说拿脑袋喝， 这我就不明白了。 哪点不明白？ 都是拿嘴喝酒，拿脑袋怎么喝呀？ 是啊，啊，我们不明白，你拿脑袋怎么喝呢？ 你不明白呀、 不明白呀、 瞧着啊，就这么喝。 他说就这么喝。 哦，这下我懂了啊。但是我还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啊，这不是一问一答吗？啊，比方说他要问咱咱要答不上来怎么办 啊？您等会儿啊、我们还要问问。 您说吧， 比如说一问一答，您提出问题来，我没答上来，这怎么说呢？ 这就为乱令。 乱令怎么讲呢？ 罚酒三杯。 他说了，如果答不上来，那叫乱令，得罚酒三杯。 那怎么个罚法呢？ 是啊，那怎么个罚法呢？ 怎么罚法啊？ 不明白啊！ 一二三，看见了吗？就这么罚。 他说就这么罚。 这点我看清楚了。嗯，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嗯，比方说，咱问他了啊，可巧他答上来了。嗯，这怎么办？ 您等会儿啊。我们还得问问您， 您说， 比如说我们提问题，就是可巧您搭上来了，这怎么办？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他说那叫可喜可贺，得敬酒三杯。 我不明白啊，那怎么个敬法呢？ 对呀、您怎么个敬法呢？ 他就这样敬。 他说就这么敬， 这点我懂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我明白了。 你怎么明白？ 任蛮没说，我对付七杯了，李老师，您不明白一点点就明白了啊！ 有话先得问清楚了，兄弟，这叫先礼后兵，省得他矫情。哦，懂不懂啊？ 明白明白了， 都问好了。 魏老师，游戏规则我们搞清楚了。酒面上来了， 对， 咱就开始进行。 那我可就要提问了。 您先提问。 今年天津市上上下下都在总结回顾三五八十。 对。 请问这个三五八十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好，您等等等等，李老师，哎，坏了， 问下来了。 他这问题提的太大了。 什么问题？ 他说现在咱们天津从上到下都在总结回顾三五八十。哦，他要问问三五八十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怎么回答？ 你告诉他去。 我没法答呀。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问您呢？ 问我啊？你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过去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 您别吓唬我。 对了，我不知道，我能教大学吗？ 啊，对呀。 啊，他问什么？ 就三五八十。 三五八十，我马上就回答你，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知道的事情多。嗯，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没有我不知道的。他问什么？三五八十。嗯，三五八十，我得告诉你，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洞开了，茅塞了。我如果说要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你，你道理吃不透，那怎么办呢？我就得深入浅出的细致。是得给你讲一讲什么叫三五八十。嗯，注意听着啊，这个三五八十，咱们举个例子，先说打过去说吧。过去咱们从历史上说，过去呢就是从前，当然从前过去，过去就是从前。过去从前呢，着笔果然，似乎类乎，无虚乎，马马虎虎，否则然而无所谓，大概其那是当然的了。不过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是想当初到现在，所以然而况且无所谓，说了半天闹了归齐，归了包堆。总的来说，裴元，我这话你都明白了吧？ 啊，我更糊涂了。 这么详细还不明白？ 您说那大堆每句整话，我能明白吗？ 他 人家问三五八十，你得具体说出三怎么回事，五怎么回事？ 就这个三五八十， 哎，就这个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您得教给我。 你一样一样的问。 您先说说三。 三，也就是我这么大学。 是是是， 天津卫的三。 三， 天津卫有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镐。 这就是三。 哦，这就三。 哎， 那么五呢？ 五大道。 五大道， 马场道、大理道、木南道、常德道、重庆道。 嗯，对 对, 对， 五大道。 好，那么您再说说八。 兄弟，别忘了过去的历史啊！ 啊， 想当年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也打到天津来了。 哦， 这就是八。 那么十呢？ 哎呀，你怎么这么外行啊？河北大街有一个最著名的地方——三条石啊！ 我谢谢您，太好了。魏老师，这问题我们会回答的 哦。 你说的三五八十啊，你听李老师刚才咚咚咚这一大串，谈吐是多么样的儒雅，嘴里是多么清楚，尤其是三条石，那板桥诗版多么瓷实， 是不是？ 好，你服不服啊？ 我送你们二位天津的一句美言， 我们俩是 一对傻猫 啊？怎么出来傻猫？ 别这么表扬。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回答的问题啊， 回答什么了？ 我们三五八。 首先说的回答的是文不对题呀、啊， 文不对题。 尤其最后这一字是石啊， 石。 他说这三条石什么石啊？ 那石头的石啊。 我们说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石啊，这对吧？这个？ 哦，这是回答的不对。 不对呀、啊， 我们这算什么呢？ 不对字， 乱令。 算乱令。 罚九三。 你等会儿，李老师。他说刚才咱们说那些个文不对题 哦， 尤其那石，您说的是石头的石， 不能接 着说，咱是八九十的石，咱说咱乱令了。 谁说咱乱令？ 他说咱乱令了。 他说咱乱令 啊！ 拍拍胸脯 啊， 告诉问问他， 嗯， 我们就乱了，你打怎么办 啊？对，我们俩乱了，你打算怎么办啊？啊， 乱了就得罚酒三杯。 他说得罚酒三杯， 嗯，罚酒的， 他罚的这 个。 哦，对对，这块 别动， 罚的这，我得罚你， 你罚谁？ 我他不让罚他， 你给我滚！ 这你那跟他掰扯掰扯， 你这个人那么大岁数，你不讲理呀、 啊？ 就是，你不说罚酒三杯吗？ 啊，不对呀、啊， 我们罚你为什么让罚？ 你没搭上来呀、啊？我提的问题你没搭上来，这就为乱令，得罚你们呢。 哦，我们没搭上来，算我们乱令 啊！ 这个酒得罚我们三杯。 罚你们的。 那么待会儿你要搭不上来呢？ 那罚我呀。 嗯、那么这回谁喝酒啊？ 你们喝。 这回我不喝 啊， 小意思。 嘿嘿， 李老 啊， 喝去 喝。哎，不，不是李老师您过来，怎么跟他矫情半天，唠咱们喝呀？ 你外行 啊, 啊！ 你这阵要不喝，待会儿他搭不上来，他也不喝，他跟咱矫情，胜利属于咱俩人的。现在咱先把他后路给他堵住了，叫他后边没话说。先喝去。 哎呦，您这是一计、啊！ 哎，吃小亏占大便宜， 老谋深算。 嘿， 明白了，你躲开吧。 再者说，他一个人 啊， 他一人是死的， 是 咱俩人是活的。 对对对对， 他呀， 嗯， 斗不过咱俩人， 这点我明镜一样。 我多大劲儿？ 魏老师 啊， 您罚吧， 罚酒三杯 啊。各位。咱玩什么都玩得这么规矩， 对， 感觉是吧？哎，好， 怎么样？ 您问完了，我们没搭上来 啊， 您等着吧。 嗯， 该我们问你了， 嗯、 李老师。 哎， 您动动脑筋，该咱问他了。您得提让他想办法搭不上来，让他喝酒。 咱问他了， 问他， 叫他盯着喝酒吧。 您出题， 我告诉你问他去。 哎， 严肃点。 嗯， 站好了。 嗯， 这么问他， 怎么问？ 现在， 嗯， 我们， 嗯， 天津市， 嗯。 上上下下都在总结回顾着三五八十， 嗯， 问问他， 嗯， 三五八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说这些 怎么要问回去了？不是您这什么提出的？哎呀，李老师， 怎么了？ 这个题是他出的，咱再问回去不等往他嘴里送吗？ 下回不给你当参谋。 怎么了？ 你一点水平都没有。 我怎么又没理解您呢？ 这叫以其人之道再治其人之身。他不是问咱，他说咱搭不上来 啊、 嗯，就他那模样能搭上来。我看他不学无术，他不一定搭得上来。 您看出来了， 我有本事。 他刚才是蒙咱，他也不会搭。 我这俩眼会看人， 咱就反问他。 搭不上来，咱 行了，明白了。魏老师， 哎， 我们这道题您听好了。 哎， 现在我们天津从上到下都总结回顾三五八十， 嗯、 请问三五八十是什么内容？ 这答： 三五八十， 嗯， 这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它浓缩了天津近十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好， 三五八十是市委市政府一个大手笔大举措。 是、嗯、 具体来说，从1994年到1997年，三年国民经济 翻上两番。 哦，这是三。三。 哎，五至七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成片伪漏平房的改造。 哦，这是五。 再用八年的时间，对国有大中企业进行了改价、嫁接、调整，还有改造。 那么十呢？ 十啊，就用十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了平海新区，并且已经提前一年就完成任务。我答的对不对啊？ 好，他说的对吧？ 哦，既然大家这么说，对鼓掌，这可喜可贺了啊！ 哦，嗯。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他说得敬酒三杯啊， 可是敬他 哦，这回得敬他，可喜可贺，我们得敬。 别动，别动，别动， 不是您 不能，不能动， 不是他又不让敬这个。 我说你这个同志是有点不讲理。 谁不讲理？ 刚才罚你不让罚 啊， 这会儿敬你嘛，你又不让敬。 不对呀、啊，这个题是我搭上来的，应该敬你们呢。 哦，这回你搭上来了，敬酒应当敬我们三杯。 对， 我们喝 啊。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搭上来呢， 你敬我呀。 你再喝， 我喝呀。 那么这回该谁喝呀？ 你不喝呀？ 这回该我喝。 OK， 哎，戴尔啊，喝去， 喝去 啊！ 不不，您等会儿吧，林老师，咱怎么又喝呀？ 这是你要不喝，待会儿敬他酒，他也不喝呀。刚才堵了他一条路，这回再堵他一条路，叫他连胡同都没有，他都问不住。胜利都在后头呢。 这么说，这杯酒咱得喝， 有我在。他一人是死的， 嗯， 咱俩人是活的， 嗯， 放心， 嗯， 他一人啊，闹不过咱俩人。 哎哎， 问喝去，喝 喝，白老师， 哎， 那我们就喝吧， 可喜可贺， 嗯， 敬酒三杯， 嗯， 怎么样？ 嗯， 黑勇啊， 嗯， 这酒喝到这份上，你感觉怎么样？ 嗯，酒是不错， 嗯， 就是有点上头，啊，原来人都管我叫大头。现在我感觉我这脑袋像气球， 你要充气，氢气充的还不错的。 你接着往下问， 让他问， 接着来， 接着问了。 嗯， 我可要接茬问了。 嗯， 今年天津市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指的是哪一项？ 你等会儿，他又提个问题， 说什么了？ 他说今年咱们天津市造福百姓民心工程指的是哪一项？ 你刚才那道题好回答得多。 是啊，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算算。 造福百姓， 造福百姓 民心工程， 马上回答他。 怎么回答他？ 顾名思义， 嗯， 这个造福啊， 嗯， 就是给人民创造幸福。 对， 这个百姓呢， 嗯， 就是群众。 哦，群众， 群众就是百姓。 哦，对对 对， 对， 民心工程，这个民心呢， 嗯， 就是大伙的心愿。 工程呢？ 工程就是指我们天津有这么一项好大的工程。 呵，这说得好， 这就叫造福百姓，民心工程。 我回答他，你听见没有 啊？ 你提的问题是这么回答， 哎， 造福就是谋幸福， 什么来 百姓就群众，怎么改了烂惯了？ 罚酒三杯。 不，他说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啊， 那就喝他去吧。 什么？ 喝去吧。 喝 啊， 还喝什么？喝完了 你都完了。 你回答的不对。 怎么不对？ 他说咱这又乱令了满不对。 满不对 啊， 满不对。喝去啊。 喝什么喝呀？咱该问他吧。 还得问他 啊。 你过来，你过来、啊、这回咱还反问他。 你一定动动脑筋 让他搭不上来， 想办法来、 哎、啊。 嗯， 咱问他这个造福百姓民心工程具体任务是什么，他也搭不上， 还是反问他、 啊、 他准搭不上来吗？ 搭不上来。 真要搭不上来，我喊您句李老师。 他一人是死的。 对对对， 咱俩是活的。 行了，我明白了， 放心啊。 文、老师， 嗯， 刚才我们算没搭上来， 怎么着？ 但是我们怀疑您也搭不上来。您说了这么热闹、您说了造福百姓民心工程，您说出来是哪一项？ 改造老城乡，怎么样？ 你说改造老城乡， 这一句还真有点门。 有门吗？ 我问问他。 这回您问他。 准备都问住了， 问住他， 听着，给他罚酒啊！你先别乐， 你说 改造老城乡，我一问你，你就答不上来。 你说 面积多大？ 60万平方米。 老城乡多人口？ 78700人。 嗯，这78000多人，是不是人一个人平均都住在4平方米以下，对吗？ 对。 哦，老城乡的人有三难， 嗯， 就是说他们喝水难， 对。 出入难， 嗯， 上趟厕所更难。 没错， 我问的你这个对吗？ 对， 另外这个有152户特困户，听说他们一分钱都没花，就给他们住了爱心房了。 这就是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 这些都对吗？ 都对，没错。 我怎么问不住他呀？ 刘老师，您再给他续两句，他回答的还好。您是哪头的啊？你这是问题吗？各位，这不是对吗？为什么对？什么对不对？ 咱俩一头。 你哪头的？ 咱俩一头。 咱俩一头，你怎么替他说呀？ 你先别起内讧。 谁起内讧啊？ 关键我这学问太大了，我都不留神呢，我自个儿的学问他就溜达出来了。 哦，您溜达出来了。您往这边溜达溜达啊，你也替我说说。 你放心，别着急，他一个人是死的，咱俩人是活的。你放心，他一个人啊，闹不过咱俩人家。 我感觉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我这才醒过船来啊。各位啊，他们俩是师兄弟啊，各位，你说是不是？我这什么帮忙的这是啊？我告诉您，观众都鼓掌了。李老师， 我一定帮你。 李老师，如果不枉叫您句李老师， 哎，兄弟， 今天同着各位，哎，你也替我露回脸， 露回脸。 他不没搭上来吗？ 没搭上来。 您再给他出个题，你把他难住喽。这回让他喝一回，我就喊一声李老师。 行。 你出题 把他难住了啊！现在天津啊，有新石井，就是警官的，问问他这新石井具体是什么？他如果答不上来，罚他酒。 这题不好答吗？ 太不好答。 对了，新石井，韦老师， 哎， 请李老师给你出这问题吧。 怎么着？ 我们天津新石井，你给我答上来。 这个新石井啊， 哪新石井？他这个，就这一个师傅教的也会这个啊。来， 咱你不知道啊，这个新石井是刚刚确定下来的，老百姓还不太熟悉呢，我怕说不准呢。 嗨，你别拉客观了啊，什么老百姓不熟悉 啊，什么刚刚确定的你不熟悉，你不熟悉就为你不熟悉。告诉你，这条李老师就知道 是吗？ 对，李老师， 哎，喝去。 什么叫喝去啊？说顺嘴了是吧？ 不到你喝去吧。 告诉您，他没搭上来， 上来 就应该罚他酒了吧？ 啊， 为让他罚的打心服口服。对，今天您还得卖卖力气，告诉他新石井是哪些个，让他彻底认输。 这十个警官，咱得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您能说 让他喝酒喝个明白、心服口服？ 对， 说得上来。 哎， 如果我说错了的话，大家指导我；如果我说对的话，您鼓鼓掌，咱要老魏喝三杯啊。 对， 新石井， 新石井 有和平路金街。 有， 这是一个吧？ 哦， 有五大道。 对， 另外有鼓楼商贸区，平清战役纪念馆，千德庄微改小区，泰丰公园，杨柳青景区，天津博物馆，五河，另外还有一个中上游古界保护区。怎么样，老弟们？ 哎呀，太好了，可喜可贺，敬你三杯。 哎，等等，这回我敬他。 哦，您敬他。来， 别看你这么聪明，这回啊， 好不了。 喝酒， 我喝几杯？ 我三杯啊。 我不能喝三杯。 怎么的？ 我只能喝两杯。 为什么？ 你这刚才端洒了一杯。 他这人矫情， 还 喝两杯？ 那是啊， 两杯你也得喝。 嗨，两杯不能喝。 什么？ 我喝一杯。 他， 哎，你躲开！ 我 明白过来了， 是一杯。 我告诉你， 哎， 一杯呀、啊。一杯你也得喝， 对，一杯也得喝。 这一杯我怎么喝？ 我刚才怎么喝的，你就得怎么喝。 那当然了， 才是怎么喝的呢？ 我刚才就是这么喝的。喝 一杯我也不喝了。 怎么？ 你替我喝了？ 啊？您来一杯吧。 太聪明 了，李老师，来点福根吧。谢谢大家。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三位相声名家联袂表演的相声酒令，表演者李伯祥、魏文亮、王佩元，这是第12届金门曲会的实况，表演时间是2003年的10月。您听啊，真的是旧中有新，意蕴盎然。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主持人尚远在空中笑林恭候您。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 聊北京， 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 有未来。